洛文尼安朝鲜友好协会12号发表一项声明，表示支持朝鲜成功进行核弹头试爆，再次大显强大无比的国力。